二，朗读谜语。像我没我大，有嘴不说话。照片。 来一次，想一次。春夏多，秋冬少。闪电。 说它是锅，它太浅。说它是盆，它太扁。生来有个怪脾气，喜欢人家打他脸。罗。 一匹马，两人骑，一头高，一头低。马儿虽然不会跑，两人骑得笑嘻嘻。跷跷板。 浑身都是硬骨头，能高能低来回扭。你别瞧他一只手，十吨八吨提着走。吊车。 生吃或者熟吃，冷吃或者热吃，男女老少人人吃。水。